阳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，这什么黄泉不关，那什么 生长相随。